请大家打开圣经，这是我们主设立洗礼的这段经文，我们用的是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由我来念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主升天之前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今天在此所做的无非就是喜乐的遵守主耶稣他自己赐给我们的命令，也就印证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守他的命令，为与宣施洗，与宣洗礼就是你领受这个恩典之约，我们会说的记号和印证。记号和印证什么呢？至少有这些属灵事实：你悔改罪得赦免，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你受洗归入主耶稣他的恩典之约，你受洗归入主耶稣的死，你与主耶稣同死同复活，这样你就有份于主耶稣，你就与他联合。这表示你就不只是有他，而有他一切的恩典，你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你就是这个教会的肢体，你也就与这个教会其他的肢体，你的弟兄姐妹彼此连接，你受洗归入三一上帝父子圣灵的名。这样来说，你就有一个新的名字，就代表你不再是你自己，而是归属你主耶稣基督的人。你不是你自己，你是属于他的人。你归属他，你就有他的圣灵。所以你的受洗也是一个记号，记号标记凸显你与其他的人不一样，你与世人不同。你被赐予这个新的生命，就表示你要活出新生的样式，和以前不一样，也和其他世人不一样，有所不同。这预表将来你在天上会要有一个复活得荣耀的身体。 So 你今天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中来到新福，你听到了福音，你自己说你要受洗，就表示你认罪悔改，你信了耶稣。 So 你今天我要你在思想，特别的思想，今天你在此受洗不是出于偶然，不是临时的决定，这是你姑姑带你到新福来，也不是出于偶然，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工作，而洗礼是上帝爱你的记号。我受洗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事，有人告诉我，我也不记得了。所以我们会说受洗是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印证，但是受洗的功效不见得在当时，可能在之前或者之后发生效力。我相信在我的例子是在之后才发生效力，但是宇轩的例子是按照他自己可信的信仰告白和宽容的判断，我们相信这已经印证在他生命中所发生的属灵事实。但是我今天我们花时间，我特别希望你不忘记，你受洗就表示你天上的父爱你爱到一个程度，他把他独生爱子白白的赐给你，他的儿子爱你爱到一个程度，他不仅把他自己给了你，他还赐给你他的圣灵。因此从今天开始，不论你地上的父母有没有尽他们该尽的责任，你总要知道你在天有一位爱你的天父，你有一位爱你的主，你属于他，他属于你，你有一位安慰你的保惠师，你有父子圣灵，一切都是你的。而新福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中间有人受洗是这么的重要。你们要思想，你们这是一个机会思想你们自己的受洗。新教徒会说这是 improve your baptism， 改进更新你的受洗。你只受洗一次，你怎么改进更新你的受洗呢？就是趁这个机会多多的思想你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所有的意义 好叫洗礼成为你我活在世上的动力和鼓励。我们与世人不一样，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我是属于我的主，我活出他的样式，有一天我要见他。保罗说，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而且共享这位圣灵，而身体原不是只有一个肢体，而是有许多的肢体。这表示我们有责任。今天宇轩在新福受洗，他就成为你我彼此的肢体，他要与我们一同领受主的身体，领受主的晚餐。他就是我们的宇轩，我们就每一个人弟兄姐妹都有责任爱这位姐妹，帮助她的姑姑，保护她，教导她，扶持她，总是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有所成长。接下来我们要问宇轩五个问题，这就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新福有受洗的仪式。这五个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公开的见证，是宇轩在上帝和人面前信仰宣告，所以我就问宇轩，第一个问题，你是否相信旧约和新约圣经是上帝的话语，而圣经所教导的救恩是完美且唯一真实的救恩？请说出来。第二，你是否相信有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你是否相信上帝里面永恒的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他们是同一个本质，是一位上帝，在全等和在权柄和荣耀上是平等的，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 是。 第三，你是否因为你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厌恶和谦卑自己？你可否为你的罪悔改？你不再信赖自己，而只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 是。 你是否认，第四个问题，耶稣基督，认他为你至高无上的主，你没有其他的主？你是否应许依靠他的圣灵，借着上帝的恩典，竭尽全力认识他，爱他，侍奉他，撇弃世界，抵挡魔鬼，致死你的罪行和私欲，活出敬虔的生命？ 是。 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否承诺忠实的参与这个教会，就是新庄改革中福音教会的敬拜和服事，在主里面顺服教会的治理，并遵守他的纪律，即使你在教育或生命上有可指摘的？ 是。 OK， 好。好，我想你就面对我。所以吴宇轩姐妹，我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Okay. 宇轩有，他说他有几句话想要跟我们说，公开见证。 我想说的是，在我认识神的这个过程中，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媒介是圣经，因为里面有神的话语。还有，我想感谢姑姑在我认识神的过程中可以引导我。 Yeah. OK， 哦，宇轩，这是洗礼证书，是阿丹牧师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洗礼证书，还是我都弄丢，我都不记得我是几，我知道我是16、17岁的时候受洗，那这是。圣经， 谢 谢，谢谢。OK， 哎，可以。OK， 可以先回座位。我们今天很高兴，还有不只是宇轩受洗，还有邀请牧约王牧约姐妹来领主的晚餐。来，约约，请你上来好吗？同样，主的晚餐就是圣礼，它是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印证。领主的晚餐就表示你有份于 partake， 你有份于主耶稣基督，还有主耶稣基督一切的恩典。那牧约约约他受过婴孩洗，那他就此就是不能够领受圣餐的教会成员 ，non-communicant member。那为什么受婴孩洗的孩子不能够领圣餐呢？这不是说好像约约他只是 50% 的约的成员。我们按照上帝的应许，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的，和宽容的判断，就看所有信徒的儿女是恩典之约的成员，他就是基督徒，是属于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人。但是孩子圣餐和洗礼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领圣餐的人必须要有至少别人看得见他分辨的能力，分辨合一的分辨主的身体， right? 才按理领主的晚餐，这样子才不会吃自己的审判或吃自己的罪。所以我们教会有责任，牧师和长老有责任，按照可见的凭据来评估这个孩子是否能够自己省察分辨这是主的身体。所以约约他大约两个月前，一个多月之前向我表达说他想要领主的晚餐，这是我也是跟他的父母有讨论过的。那我就请他的父母在这段时间特别加强他们与约约的关于主的晚餐的教导，特别带他一起祷告。那两个礼拜前吗？两个礼拜之前我们也和约约坐下来有面谈，当时你们在座有些人也有在旁边旁观。我和伯瑞长老坐下来和约约会谈，确认他可以领主的晚餐。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正式的邀请王牧约姐妹和我们一同享用主的晚餐。所以接下来我会问你八个问题。OK, Don't worry, 这个是他都已经做过准备。这个也是约约在上帝和在人的面前公开的信仰告白。So, 让我拿到文件。OK, yes, 这是正确的文件。约约我问你，你是不是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救主的罪人？你信不信耶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去自己的生命，好叫你的生命如今不再属于你自己，而你的身体、你的灵魂、你的全人都属于耶稣基督，他就是你的救主、你的主。信。OK, 你可以大声一点没关系。第二，你是否可尽心尽力尽信尽意认识尽力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好叫你爱主耶稣基督？你说是就可以，是 OK。第三个问题，你是不是凭着信心依靠圣灵接受主耶稣基督他自己邀请你吃他的晚餐，就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是 OK。你领主的晚餐是不是就纪念你的主他为你受苦，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是 OK, 大声一点，你说是就可以了。 OK, 你有没有省察，你有没有检视自己是不是有犯罪，你也明白自己需要透过主的晚餐领受主耶稣基督和他一切的恩典？ OK, 你可否明白领受主的晚餐就表示你有份于主耶稣基督，就是他身体的肢体，也就与其他的肢体，也就是这些人是你的弟兄姐妹，你们彼此连结。是 OK, 你是否应许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顺从这个教会的治理？你是否在信仰和教义和生活上面乐意接受这个教会的劝勉、教导、纠正和管教？你可承诺尽力支持本教会的敬拜以及事工？ 是。 OK, 最后一个问题，你如今在地上吃主的晚餐，你就是不是就期待有一天你要在天上享用主的筵席？ OK, good, 我代表主耶稣欢迎你使用享用主的晚餐。今天是新福的主的晚餐的主日，请大家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 在我们领主的晚餐之前，我们先为宇轩和约约，领受这个公开成为我们肢体的这个记号祷告。天父，我们心福教会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两位姐妹宇轩和约约，他们成为我们的肢体，我就求你按照你自己的恩惠的应许，叫他们在生命上总是恩上加恩，也叫他们在生命中总是荣上加荣，越加有他们主的形象。也求你叫他们总不忘记在这一天你赐给他们是多么大的恩典，他们在你面前和在众人面前公开的见证他们是属于你的儿子的，你的儿子也属于他。求你帮助我们不忘记，我们每一个人不忘记，也总是思想我们自己的洗礼。我感谢你赐给我们所有的恩典，又赐下这些恩典的记号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Okay. 哥林多前书，由我来念经文，11章23节开始，这是保罗写的。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表明是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和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与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的等待。我想你们应该注意到心腹习惯的用词是主的晚餐，不是圣餐。Why？ 你们 OK？ 你们有手机里面有圣经的，可以打“圣餐”这两个字，看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至少和合本里面。圣经里面没有圣餐，但是有主的晚餐，在哪里？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哥林多前书》11章20节。所以主的晚餐是圣经的用词，但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够用圣餐，但这是说你们的牧师比较喜欢用主的晚餐，因为主的晚餐很直接的表达这是主他的晚餐，他将他自己给了我们，他邀请我们享用他的身体他的血。Okay.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宇轩和牧约，他们与我们第一次一同享用主的晚餐。我说我们邀请，更精确一点说是他们是受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邀请。其实我们都不多思想我们的主他是何等的迫切的邀请我们享用他的晚餐。新约里面只有一次形容我们的主他非常的渴望某一件事，他非常的渴望，新约的用词是渴望，在渴望在受害以前与门徒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他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他实现在上帝的国度里。接下来他就设立主的晚餐，说你们拿去吃，你们拿去喝，你们如此行就是我要纪念我。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吃这饼喝这杯是受到主耶稣他自己的邀请。 So 领圣餐领主的晚餐的人，你要思想你可否是主耶稣他所邀请的人，你可否准备好来到主的餐桌前。耶稣他可否不只是这个餐桌的主人，也是你生命的主，你的救主，你是否有份于他就有永生。你知道光吃这饼喝这杯不会给你永生， 唯独借着他所赐给你的信心，依靠他的圣灵，你才真实的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有永生。弟兄姐妹，让我们思想，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最大的恩典。永生，上帝儿子邀请我们吃他的晚餐，这就是爱。人会说，爱是你看不到也摸不着的东西，那因为人从来就不知道有这样子的爱。 Visible love， 将他自己的身体，将他的肉，他的血舍去，说你们拿去吃，你们拿去喝的爱。守愿我们吃喝就大有喜乐。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上十字架，感谢你在上十字架之前，那天晚上你居然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在你的心上。我们感谢你是何等的迫切为我们舍去自己，远比我们迫切的想要有分于你。那天晚上我们在你的心上，你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就确知如今我们在你的心上，你可以拯救我们，拯救到底。感谢主，你自己喜乐的为我们舍去你自己，就愿我们吃你的身体，喝你的血，也大有喜乐的领受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奉你的名祷告。我们的主被卖的那一天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拿去吃，你们每如此行，就是纪念我。弟兄姐妹，思想，你是罪人，你需要你的主耶稣基督，但是不要注目在你的罪上，而是注目在使你罪得赦免的那一位救主。他那天晚上拿起饼来舍去他自己。请拿到饼的人，弟兄姐妹彼此等待。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拿去吃，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免。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塑胶杯是葡萄汁，金属杯是葡萄酒。请你审视你自己，如果不是说你犯罪就不能吃，而是如果你没有确实有悔改，你没有认他为主，你吃这饼喝这杯对你毫无益处，反而有害，你是吃自己的罪，吃自己的审判。他说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到赦免，你们拿去喝，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这就是爱。不止如此，你孩子还要我们明白这是什么样的爱。他说你们拿去吃，你们拿去喝，而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表明我们确实有份于永生上帝的儿子，就有份于你永生上帝。我们承认我们不配，但是你的儿子他是多么的乐意，他渴望在渴望要将他自己分享给我们，因此我们就拿来吃了，我们也拿来喝了。我们吃了喝了，就确知他是我们的，我们是他的，我们也就是彼此的。这是极大的奥秘，极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儿子又赐下圣灵，叫今天凡有他圣灵的人都明白这个奥秘，也就领受这恩典。为了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